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谭杰啊，咱们几个过气的， 我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太老了， 现在 对，就是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法回避的，对吧？ 嗯， 超女一出，谁可争锋？收视率第一，不能不说啊。但是说了一回，我觉得潘杰嘛，还有子东嘛，说了一回，人家观众反映，这仨肯定都没看过， 太落伍了。 哎，再我学了点词，这叫什么？你们叫假装盒饭。 假装盒饭， 现在好多新词儿啊，每一个人每一个超女都有她的那个拥趸，玉米、荔枝、比比、盒饭，还有我觉得创造中华民族语言宝库啊， 对对， 咱们新生代的语言这很多词汇 就是来自超级女生的， 哎，对了， 有没有发现，就每当这种新词儿出现的时候，你总是要感觉你就想拼命的往里挤，你不说这个话的话，你就会被一大群的人看不起。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就说我不知道这个，哎，你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我马上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七老八十， 就等于当年不懂马甲是什么意思啊？ 没错，当年我就穿马甲嘛，就是。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要说是咱就说不工作私人生活中，我昨天在网上看一条评论，有一个报纸评论，这个评论者就说，我超女一次都没看过，怎么样，够不够酷？ 反过来了， 反击的好，就是他是这样，但是呢你做主持人的就傻了，就是你做媒体的就傻了， 对，你不能跟不上， 对，因为你是以民意为皈依的嘛， 对， 那他大家那么 收视率为皈依的 2000万人呢，我在网上一看，好像这个帖子200万，200万帖子，什么重大新闻 能够比他 多少次？咱就说什么重大灾难也好，重大什么也好，你就看后边那个跟帖，能够200万，好家伙！ 你说有那么多人有空啊，就是要不就发帖子，每天不停的就这么发帖子。这样子的人，我看我们在国家还是挺多的。 不过这个超女的事儿，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说啊。我现在跟文道打听一个事儿，我这次一回公司，听人说你采访了芙蓉姐姐了。 哎，对呀、真是，就是一个月前嘛，我在我那个节目《网络天下》里面访问芙蓉姐姐嘛，视频连线。那么那个访问出来之后呢，有人呢就说这个梁文道很坏。就说老是骨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就是好像想招弄人家，但也有人就说我算是很温和，就是没有用特别刺激的言语啊或怎么样，但其实你知道那个访问的内容啊是没什么，那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跟我描述一下 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内容其实是很主流的问答，就比如说问他说，哎，你怎么看你现在那么火啊，你会不会觉得你在利用媒体还是媒体在利用你啊，我都是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这个人啊，你想想看，我从来没见过他是突然间坐在这个电视的另一边，我这么对这个镜头去跟他说话，我也不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就是等于是完全是隔着一层厚厚的装甲想去跟他说话。 最刺激的问答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问他说，这个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优秀吗？很美好吗？他说对啊，我觉得我很性感啊，男人看了也会喷血啊，或者什么都是这一类的。那么他是这么说，因为但他是很温和的说，他也是很温和的说，我也是很温和的问。于是你就觉得那个距离很有趣，就是你又不敢好像很凶狠的 刺痛别人 。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怎么着才会痛， 对， 他简直就不会痛， 对，他是一个壳包裹着，然后呢，你又不能够，你得小心啊，你不能给观众觉得啊，你又在摆高调了，你好像是个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去审问人家，你也不能这样，但是你又不是那个追星族，说哎呀，芙蓉姐姐，我是你粉丝，你长得太他妈美了，怎么你不能这样子，对不对？那怎么办？是那个距离感很尴尬，我觉得，而且芙蓉姐姐是人很怪，就。你觉得他要不就是很聪明，就整件事儿就是他弄出来的，就等于说前阵子有没有听过，有个英国的海滩有一个男孩子给人找到了说会弹钢琴但是失忆那个，这事儿后来揭穿了，是完全整个事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 哦， 对，你不知道芙蓉姐姐是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人，然后故意做成这个样子，还是说他真的就是 完全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用自己的逻辑来说， 要不然他就是天真无邪，要不然他就是狡猾狡猾的， 对对， 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你感觉很奇怪， 但是你直接跟他这个交谈，你应该有个直觉啊，以你这个道长啊，论人断事， 哎呀，就隔着 一幕，你觉得他是属于什么类型 的？我觉得他是比较聪明的人。 比较聪明的， 嗯 啊，我觉得呀，我们这些人呢、啊，碰到这些什么芙蓉姐姐呀、啊，或者超级女星呀、啊，总有一种很说不出的尴尬。我觉得， 对，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又很自觉，害怕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个姿态，很怕别人，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是被人唾骂的， 嗯、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个平民世界了，你又是啊，比如说崇尚一个自由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那你高高在上，那是大大的政治不正确，对吧、 嗯嗯、 可是在心里面呢，其实心里面是对这种所有这些现象，像这个芙蓉姐姐也好啊，像这个超级女星也好，其实心里面是有看法的，总认为这些东西其实是昙花一现，是不值得留恋，没有价值的，可是呢嘴上不敢说。 我 觉得现在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我问你，你说什么有价值？什么有价值呢、 啊、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可以让人后世都可以回味的，它是揭露了人生当中最生命当中比较深刻的东西。 完了，不定多少人得骂你了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想着我这个政治大不正确，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尴尬。 嗯， 我从这次就是这个助理给我们看的这些网上讨论这个超级女性的，我现在发现社会学家无论是社会学家还好也好啊，是搞媒体研究的也好，是做老师的也好，都不敢说这个事情是其实是很可笑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庸俗的，我觉得大家都不敢说，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上说这种话已经是政治不正确。 不是，我觉得 什么政治正不正确没关，凭什么就庸俗了呢？我这不太理解。 我也不是说他庸俗，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我觉得是有意思，我觉得是个研究的对象，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为我们这个制造了个公民社会呢？是不是就提高了大家的这个参与的意识呢？我觉得这是两码事，这只是一个娱乐界的一个一时的昙花一现的东西，这个事情如果说是办两年办三年办四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人追随，可是现在没人敢说。 哎，可是老在说，我现在发现好多人老爱拿这个永远来说事儿。 嗯， 谁又想要永远呢？ 嗯， 他火他就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全民狂欢。 我觉得湖南卫视没想过要做一个战争与和平，对不对？ 对、啊、 他就是这是超级女生，他不是红楼梦。 嗯，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有点武断。我觉得是这样，那种尴尬状态是这样，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个年代他遇到这种他很不明白的一些，或者他突然之间在民间火起来的东西啊，他的状态，他不，我觉得你跟那个说法太帮他们盖棺定论了，就好像觉得每个人心里面都跟您阁下一样，都是觉得这很庸俗啊，很看不起他，不是永远， 我没有说他庸俗， 这个或者说觉得他不永远，然后呢，跟着就不想。但是又不敢说，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有些学者是真心喜欢的， 嗯， 他是真心喜欢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就只能有两种立场， 嗯， 就是说呢，他们一接触到一个他们从来不懂的东西，怎么会搞成这样？怎么我身边都给这些人包围了？于是呢，他就只能有两种态度，要不然就是赶快去拥抱，说哎呀这好啊，我天天别看我是个搞这个易经的啊，我每天晚上我都要看这个超级女生了，或者是每天都要上网去谈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反过来，比如说批判她，那么她如何的庸俗啊，或者是她如何的肤浅啊，或者如何昙花一现。就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啊，他面对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失去冷静，他就是要么就很快的否定他，要么很快的拥抱。 可是我跟你讲，潘姐，据我的了解，虽然我不是什么分子，但是据我的了解，电视就不是给你们知识分子看的东西。你知道，就是我在美国也算大学教授吧，知识分子家里，就厨房里摆一个那个破的12英寸那个小黑白电视，他就看看新闻、啊、 新闻。 我这电视这么，那天我看，我觉得是蔡康永啊说一句话，我觉得还挺对的。那电视这么廉价的东西，你恐怕根本没搞清楚吧？它就是大众文化，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趋势没有？这个参与啊，您这个电视的参与性啊越来越强。就过去咱们以为啊，我跟你讲，过去我们好多电视台的人呢、啊、以为自己是艺术家， 做的那是艺术啊，所以做的节目是精心剪裁，那是非常精致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在看来这玩意儿有点凹了，你说它凹了其实不见得是俗气，也有可能正是电视回归到它的本位，它本来就不是个什么高雅的玩意儿，它这种东西它就是家庭嘛，吃完饭消闲消遣看看，然后呢越来你看真人秀，这我觉得这个玩意儿超级女生，我真看了，我接受了这个观众的这个批评哈，我吴进三我上次看了，他就是一个大的真人秀，你想起当年霍元甲，香港最长寿的那个电视剧集叫什么真情啊还是什么的，为什么万人空巷啊，人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命运，就是不区别只是在于过去是电视剧，大家每周追着看他怎么了他怎么命运，现在更进一步变成真的了，真的这个人哗你就看见他这个起伏跌宕残酷淘汰拼争，哎，这就是个大的这个真人秀追踪人物命运呢，而且就参与性就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想起来，我觉得它还是个艺术，什么样还是个艺术，就是说这个艺术的意思就是说它怎么去，因为不是任何人啊我觉得都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节目的 啊，对， 做这个节目的 做 这个节目他的这个设计的手法，就是说他要拍什么地方不拍什么地方，怎么去安排整个程序，这也是一种商业的艺术，这种艺术其实跟中央台或任何台做节目都是一样，但差别真正的差别在哪，就在于传统的电视台在做节目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我是做示范的，或者说我来娱乐你们大家，我来怎么样去给些好东西你们看，那么但是他现在这个呢就是他制造一种感觉，其实还是他做的东西都还是电视台做的，但是他做给大家一个感觉，现在这东西不是电视台做的，是平民老百姓做给平民老百姓看的，其实中间还是他们做，你等于看所有的真人秀都是，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主持过生存者吗， 对 你看到没有，他那个就是那个形式他玩得多准确，到后来最近美国那个地产富豪 Donald Trump特朗普那个叫学徒啊，那也是真人秀，在美国也都很红啊，啊飞黄腾达，他也是啊，但他都是镜头，他拍什么人，他的过程怎么样，那都设计的很好。 反正说了半天，咱们这都是隔岸观火 啊。 我跟你说，广告之后，咱们嘉宾里边有一个不凹的啊，咱们听听，对，我再听听他怎么说这超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在咱们三人行嘉宾也不光是像咱们三个老朽，我们也有这个阿宝，阿宝是真是超女迷 啊， 但是阿宝上个星期录的节目你看你所以给凹了嘛，现在播都没法播了 啊， 因为他讲的已经过了，这现在都过了 这个阶段 的，又旧了，但是呢你可以听听阿宝一讲，这就超女迷神采飞扬，你看看。 其实我真正开始关注呢真的就是这一个月，因为这个月呢就是真的是全民运动了，因为只剩下10个选手，从10进8、8进6，到上礼拜是这个6进5，紧张啊，扣人心弦呐、大家都在讨论啊。我不管跟任何的北京朋友见面，大家一开口一定都是问你看超女了吗？你对超女有什么印象？从海选开始聊，我听说这个张艺谋大导演也爱看超女海选啊。 啊，是吗？ 哎，对，这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乐趣，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喜欢超女，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她的，我觉得意识形态非常好，就是想唱就唱，她鼓励这些爱唱歌的女生，就是有一个，不管是抒发的管道也好，或者是让大家欣赏的管道也好，但就给她一个机会。很多人都爱唱歌，但大家可能只是躲在家里的厕所。自己在里面唱，或者是自己在 KTV 假装拿个麦克风就是歌手，但现在你有一个管道是全国都看得到，为什么不去？于是海选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真的是做的不知道什么明星梦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就比方说有那种40-50岁的妈妈，然后呢也有那种很励志的，比方说她可能曾经得过很严重的病，但是呢他活活下来了，但他要用歌声来鼓励大家，也有这种很励志让评审听得都哭的，然后也有什么真的就是那种小女生，这小女生比方一看三个人组成一个团体，可能还是小学生，每次参加比赛唱的都是 SHE 的歌，就 SHE 就是他们的偶像，你知道吗？就你可以完全可以看到这些女生心里就是在想着，我唱歌我要吸引别人的注意，然后我得到大家的目光，就算只有那一次上电视的机会， 我也好好把握。当然 哪怕只有十秒钟。 对，但是很明显有些人呢是那种黑社会，也不是黑社会，就是那种就特别不服输的那种。我听说有人去参加超女，然后被评审就是啊，你可以走了。哎，我今天状况不好，你们再让我唱一次。好吧，那你再唱一次吧。唱还是状况不好，你真的可以走了。他就手上前去指着三个评委，你们给我记住，就是在电视上闹狠话，你知道吗？然后听说真的就有评委的车子被攻击了。 你看看凌晨三四点钟还躺床上乐， 那乐就其实我已经发烧了，你知道吗？这太乐了，因为你觉得随时都会有惊喜。就比方说有个女孩，我听徐静蕾讲的。徐静蕾说她有一次看海选，有个女孩呢就拿着一颗芹菜，就走进来，跟评审大家好，那个今天我要带大家喂来的是林志颖的芹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一直拿那个芹菜，评审就说，你可不可以不拿那颗芹菜？他说不行，这是我准备好的道具，你把芹菜拿给我看看。他把歌词刻在芹菜上，他要跪着看才能唱，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你懂吗？我就是我们做电视的人嘛，你认我们怎么想啊？比如说写剧本啊，想角色，想人物，你都想不出来这些真人啊是这么丰富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世界上他就是这样。 人民群众里边蕴藏着创造的美丽。 对， 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哈，这个而且有意思，平民的邻家女孩成了明星，而且明星都是他的那个歌迷，通过湖南台找关系，辗转关系，我一定要给谁谁谁，什么什么那个李宇春呐、什么什么啊，张靓颖啊，我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我一定要鼓励他，我给他投票，给他加油，就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程度，所以我就说阿宝说的也凹了嘛，五进三，我看，但我一看我就发现呢，湖南台啊，他要你看互动电视的时代来到了，就他也一直在调整。 对， 你早期谈论的话题，比如说什么践踏少女尊严，他现在注意， 别人说了， 注意人情味儿，组织几个女孩子到落选的那个女孩家里去过一天啊，然后请来爸爸妈妈讲讲话，就是温情，而且原来不是说评委说话尖刻吗？现在那评委也改了。好夸，再给我歌唱界啊，反正就他也在调整。 我觉得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说，他是这个结果是不知道的，而这个不知道这个结果，才让所有的人去跟踪所有每一个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讲的说，以前的这些唱歌比赛啊什么，因为你总觉得是你被人控制，是吧？这些人有评委在那里，那评委都是德高望重的，然后你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歌曲的这种类别，这个类别那个类别啊，每一个唱法都是有标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每一个人能不能够成为最后的这个歌星能不能够脱颖而出，你总是有一个预设的一些标准在这里。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成为这个标准的一部分，制造这个标准，让这些人能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精彩的地方。 对，人家说都打架呢，都说现在制造社会分裂了，那网上两个就骂呀，还有好多什么黑幕啊，那种 原来的五大派嘛， 什么什么传闻，一会儿又说谁谁谁退出了，一会儿谁谁谁收黑钱了，一会儿就好家这些。 其实你想想看，像这个节目啊，这种你说要比赛的这节目向来都有，对不对？但你过去要比赛节目，你觉得就上去的人啊，他都是有点底子的，要不然他不上的。但是他现在这个不一样，现在这个看海选的时候啊，他吸引人啊，就是你发现那些家伙们他们都能上，那种感觉啊，就像你看观众看了，不止不会觉得他们低级，觉得你唱的那么难听还去唱，你反而觉得兴奋亢奋，就等于去唱卡拉 OK， 因为你能我也能。 对，而且你看卡拉 OK 就像卡拉 OK， 就是那些人唱的到了走音的阶段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越高兴。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上次看呢，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再默默温情掩饰不了事实上的赤裸裸的残酷，就是说那个 PK 啊，那下去就为什么好多人因为那个代入感太强了，所以就全哭了。然后你就假想，比如说你看哈，一个 就说一个真正的明星，他从没名气到有名，其实中间要经历一个心理适应阶段。很多明星忧郁症，他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这些小女孩，她就是这样啊，一下子成为那么多人注意的中心。你要想，她本来是普普通通一个女孩子，哎呦，那个身上，我就觉得她身上这个压力得有多大。 所以啊，所以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秀啊，不只是你们了，就很多人讲说这个秀是给大家提供了个参与的机会啊，让大家发泄一下情绪啊，娱乐大众啊。但是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对啊。 这个给你们大家每一个小孩子，其实还没有心智非常坚强的时候，就给他们有一个。啊，有一个幻觉，这个幻觉就是说，一旦他站到这个电视机旁边，他就是可以成为歌星，他就可能有这个歌唱那个唱片公司来给他签约啊，他可以马上就是成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全国人民这个都知道的这么一个歌星。但是，一旦这个梦想破灭的时候，你想，我觉得对这个小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的负担。 哎，也有你这么一种观点，感觉 不过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看他的观众啊，大概能够理解啊，过去老看台湾大选啊，看台湾大选，你老觉得那些人怎么都疯了一样，连胜，然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